第一个月，薛远全部身家都拿去了创业。为了能给媳妇儿体面的约会，他连啃了一个月的馒头，余下的钱拿来约媳妇儿，硬是不想要跟顾元白说没钱的事儿。一朵玫瑰的钱能让他吃上好一点的饭，但省什么也不能省给媳妇儿的东西。就这样苦巴巴地过了一整个月，第二个月月底资金回涨，薛远拿到了第一桶金。他悄悄订了一个三亚的五星级酒店，准备和媳妇儿去海边玩一玩。顾元白接到电话后立刻换了身衣服，看着镜子里帅得一塌糊涂的自己，唇角勾起，意气风发地出了门。下楼就见到了等在不远处的薛远。薛远穿着一身休闲衣，口袋里照常装着一只玫瑰。顾元白笑了笑，走上去从他口袋里抽出玫瑰，放在自己的兜里。 今天好帅啊。 你也是。 每一次的约会都是全新的体验，比如这次，两人吃完午饭之后就坐上了飞机往三亚赶去。薛远头一次坐飞机，看着外头的云朵出了神。顾元白指了指外头，笑着道： 知道高空跳伞吗？ 听说过。 我就是在高空跳伞穿过云层的瞬间醒来，在一个叫做大恒的世界当中。 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薛远瞬间惊愕地朝他看去。顾元白的目光在层层叠叠恢宏壮观的云层上移动。 手掌绝对的大权之后已经满足了我对权力的渴望，我现在更想成为一个冒险者。天空、海洋、陆地，无穷无尽的神秘地带等着人类的探索。在高空跳伞后能有穿越到大恒这样离奇瑰丽的经历之后，我无法再抑制住对未来的向往。 我要陪着你。 你需要好好想一想，你真的喜欢这些东西吗？ 你觉得我不喜欢吗？社长，你喜欢刺激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？这里和我认知中的完全不一样。人可以飞上蓝天，可以深潜海底，却见识我从未见识过的东西。你对这些向往，我亦是如此。 来到异世这样奇妙的经历，以薛远的性子，又怎么会不想见见这些从未见过的东西？就像是以前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飞上云层的一天。原来白云之上还有白云。顾元白笑了。 那么，未来的知名企业家、探险家薛远。 他缓缓将薛远的脸搬向了飞机窗口，带笑道：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 整个三亚的旅程，顾元白和薛远没吵过一次架，他们什么事都有商有量的来。旅行时带的行李很少，几乎没有多余的负担。这一次的旅游相当愉快，乃至回程的时候他们还精神饱满，低声说着情话。下飞机时才松开一直紧握着的手，并肩从出口离开。顾元白将手机开机，才发觉家中给他发了消息，让他今晚回家吃饭。 我今晚不能陪你吃饭了，明天见。 宝贝，今晚可以视频吗？ 可以。 晚上六点，顾家。顾元白的父母工作忙碌，在30岁出头的时候还没有备孕的打算，因此便领养了亲戚中父母离异无人抚养的孩子。顾母在35岁的时候怀上了顾元白，和顾父经过多方考量，确定身体可以承受生产之后，便决定要这个孩子。因此在顾元白的上头还有一个表哥养在家中，这也是顾元白上辈子敢去玩各种极限运动的原因。兄长性格沉稳，比顾元白大了10几岁，家中的父母把顾元白当儿子看，这位兄长也是把顾元白当儿子在养。家中人人虽忙着工作，很少聚在一块品味普通家庭的亲昵，但对彼此的关心却并不少。很快，顾元白的家人就发现他谈了恋爱的事。顾父顾母都是稳重的人，也是较为开放的人， 但他们从没想过自己的小儿子会有喜欢男人的一天。顾父眉头皱得死紧，见着顾元白后才稍稍舒缓一些。 爸妈， 他上前去抱了抱自己的父母，又抱了自己的哥哥。 我好想你们。 感情的真挚流露让三人都不由露出了点笑。顾元白在一旁沙发上坐下，顾母起身坐到他旁边，拍他的手臂。 饭还没做好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？ 好，那我先洗个澡。老大，过来说说话。 哎，好。 等他们兄弟俩走远后，顾父不由失笑。 瞧瞧，老大在老二面前怎么比在他领导面前还听话？ 别瞎说，我去看看保姆煲好汤了没，一会儿老大出来，你再去和儿子谈一谈。 顾元白带着大哥回了房，从衣柜里找着睡衣。 你告诉他们的？ 不是，是叔叔的朋友看到你和那个人一起去酒店了。 别紧张，我又没怪你。怎么，官越大胆子越小了？ 你怎么越来越皮了？ 顾元白和大哥的感情很好，他小时候父母忙，大哥怕家中保姆不尽心，每天放学回来都要严肃着脸洗干净手，亲自检查小弟弟的尿布和奶壶。这么多年下来，大哥虽然还没结婚，但已俨然把顾元白当成自己的儿子看了，只是平时不敢说，不好和叔叔阿姨争儿子。就是因为这个哥哥当得太好，顾元白才会在穿越之初对和亲王抱有期待，期待着同为抱养的兄弟和亲王能在他对付卢峰的时候帮上一帮。只是一封密信历经千辛万苦的送出，却犹如石沉大海，得不到丝毫回应。顾元白就在那时彻底对和亲王冷下了心。也因为这，在他发现和亲王对他的龌龊念头时，才会那般怒发冲冠。小皇帝本身的感情加上对兄长的记忆，几乎要被和亲王恶心的作呕。 叔叔一会儿应该要找你去谈话。小弟，你真的和一个男人谈恋爱了吗？ 千真万确。 顾元白拿好了衣服走到桌边坐下，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大哥一根。 来一根。 你年纪轻轻的抽什么烟啊？ 这不是烟，这是做成烟状的糖，我对象给我弄的，要不要尝尝？ 说起对象两个字，他几乎眼睛亮得要发光。大哥心中更是堵塞，接过烟糖吃在嘴里没觉出甜味，只觉得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还没拱到别人家的白菜，就已经被别人给拱。 你从小就有主意，下定决心的事儿，别人都劝不回来。咱们家形势复杂，但只要不做什么作奸犯科的事儿，哥哥都支持你。只是旁人到底不是咱们，也不知道会怎么说你。 别担心。 顾元白两指夹着糖，缓缓拨着糖纸，他看起来镇定又自信，这样的姿态轻而易举地安抚了大哥的心。 哎，我都有办法。 大哥还真的平静了下来。 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。